或者是经常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去营销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还是抓住自己的特长，那么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营销自己。举个例子，那可能我比较去注重啊，经常去讲课啊，去树立自己这种我们说打造 IP 也好，包括树立品牌也好，那么经常去研讨一些话题啊，尤其是一些宏观经济，包括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创业投资的事情。然后呢多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包括现在马上要录制的像大咖一直播一些公益的一些事情，那么通过这些时间呢去做一些品牌形象的树立，这个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风格的。其实现在我也想给各位这个创业者企业家一个建议，其实现在品牌是个矛盾，当你花太多精力在品牌上的时候，你肯定没有精力花实业上，所以要做出一个博弈。那么之前呢其实我跟很多人都说，我说总让我去参加评选，总让我去做媒体，我说这种事情我说还是有问题的。那我说为什么有问题啊，我说它是务虚的事情，我说其实我不喜欢务虚啊，但是有一个人提醒我，他说务虚的目的是为了务实。我说好，这句话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在务虚啊，但是务虚的目的是为了务实啊。 对对对，确实是务虚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务实，就是看你做这件事儿它的出发点是什么，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嗯，是这样的。 那如果用几个身份定义您自己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我是最怕出现那种情况，一给别人名片的话身份一大堆这种感觉特别不好啊，感觉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精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定位还是投资人的身份。因为习惯了啊，做了这么多年，从2009年到现在啊，一晃8年过去了。那么其实8年抗战嘛，经历了很多企业，一直是以股东的身份、董事的身份、监事的身份啊，包括投资人的身份再去跟企业去沟通，无论是投资前、投资中和投资后的这种身份，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投资人是最基本的一个身份。如果这个身份没有的话，其他都是空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希望以这种分享和老师的身份。其实我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做得有点太快了啊。为什么说做得有点快了呢？其实很多人出书也好，做老师也好，都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啊。那我呢做的确实有点着急哈，包括像我的这个畅销书吧，创业者，其实也是写了我这么多年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经历啊，看到企业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如何去避免一些弯路的一些想法。还有呢就是包括讲课啊，因为最近几年呢一直在高校也好，包括企业家的圈子也好，包括各地政府也好，一直在所谓的布道啊。但其实呢我也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但是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也发现了其实能把你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去分享给大家也是一种成长。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成功，我特别愿意讲失败，因为你避免了很多失败之后，真正的经历过很多失败之后，那么其实呢才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成功。所谓的现在成功呢，其实我们说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啊，包括等等等等啊，有很多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呢它有很多因素。那么其实在我第二本书里，关于这个投资类的书里，我就说过，很多人以为这次投资了就是因为你错误的认为你成功了会造成你下一次失败。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分析的过程当中，当你明白成功不重要，因为它有运气成分在原因在，但你明白失败更主要。所以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分享了很多成功和失败的一些案例。这个是我觉得特别主要的，而且能在交流知识的过程当中能把我的思路捋清楚。那么其实过去的时候可能我有太多的精力是在投资实践当中，那么缺乏一些理论的基础，也就是在讲课出书的过程当中让我能把理论能有一个体系化。我们经常说太理论没用，需要实践，但太实践也有问题，你发现你的高度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讲课这个身份特别特别好。那么第三呢，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叫媒体自媒体。为什么要树立这个品牌呢？就是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减少沟通成本。其实我的朋友叶璇他也是明星哈。当时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都说，哎呀叶总这个你是名人呐，你是名人呐。那么其实我还记得叶璇也是我书创业者推荐人哈。那么他说不是名人，他说其实只是为了减少沟通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时候， 你面临很多人，你需要去解释我很强啊，我很厉害呀、啊。 嗯。 那么其实你自己解释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很多人在见面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第二次去见面的。那你怎么让大家知道，哎，你是做某些行业的，或者说你的擅长和你的特长是什么呢？ 嗯。 那没有办法，你需要想办法去营销自己。还有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岳成律师事务所，岳成啊，岳成老先生呢，其实也已经年近七十了。 嗯。 那么他属于律师之家。他也是北京电视台和众多明星的这个法律顾问，那么经常出入于媒体，那么他做人特别的实在啊，他也是这个创业者的推荐人。那么岳成呢说了一句话，他说兄弟啊，我跟你说，我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宣传。我说不对呀、啊，我说这个岳成老师，我说你太实在了。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的专业很强，不会说我的原因在于宣传的。他说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专业虽然很重要，但如果你不宣传的话，很多人不知道你。 对， 所以没办法。我说第三个身份呢，就是这种我们说自媒体的一个身份、 嗯， 让很多人去知道你的目的是减少沟通成本。 您做投资有八九年的时间了，您都投过什么样的项目？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我投资相对来说比较杂一点啊、 嗯， 一开始呢投的是一些传统行业的，像石油钻井啊， 嗯， 然后之后呢开始去投一些像教育方面的啊。 嗯， 然后像一些素质教育和非素质教育啊，应试教育的， 嗯， 然后之后呢又去投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的， 嗯， 像投的电视剧的、话剧的，之后呢又陆续投新材料的， 嗯， 做这种体育休闲的， 嗯， 所以相对来说投的呢比较杂一点、广一点。那么其实成功的呢还是以这种并购退出为主啊、 嗯。 其实我们说，没有完美的一个成功，但是我们说真正赚到钱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标准。从赚到钱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目前的项目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赚到钱的退出的，还有就是在过程当中的、 嗯、 那么以并购退出为主，那么像莫言的出版公司啊等等等等、 嗯、 那么有的翻的十倍的，有的可能翻的五倍和两三倍的，当然也有失败的。失败的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失败、 嗯、 但是确实还是没有我理想化。我的理想化是什么呢？我投到这个教育的公司，这个教育公司可以上市，可以并购、 嗯、 那么最后呢是因为出现了一些这个资金链的一些问题，但最后还好，我用风险控制的形式啊，把一些这个股份啊进行了回购啊，通过这个董事长在其他公司的一些股份，我们进行了这个谈判，进行了沟通和调解，还没有让这个事，没有这个让这个项目出现损失，那么但没有我们之前预想的那样，还有呢，就是现在目前正在投的一些，目前都在增值当中啊，其实。过去遇到了好多这个企业，从60后、50后、70后、80后来看呢，没有一味的说80后、90后就是一定要投，或者说不应该投50后、60后的，他们特点完全不一样。综合来看，我投的是以下几种类型的人啊，第一种市场出身的人，第二种呢相对来说比较沟通能力啊的人，或者是比较大气的一些人，因为有些老板我们说尤其是做一些生意做大的时候，你需要跟政府沟通，你需要跟投资人沟通，都需要你沟通能力比较强，做事大气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他的资本意识啊，我投的大部分是那些资本意识还不太强的时候我投进去。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所谓的成功，第一个层面是你翻了很多倍是一个成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让这个企业提升，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成功。我不太喜欢说这个项目已经很多轮了 ABCDEFG 赶上这个最后26个字母一样让我投进去，我更喜欢我的价值很大，就是这个老板很实在啊，资本意识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如果我们投进去的话，那么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大。那么在无论是这个主导公司的发展方向，还是说老板对我们的一个重视程度，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创业者看的就是一个小创业者，或者可以说菜鸟来形容。但是经过我们投资合作之后呢，他会变成一个大格局的人，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还有第二呢，就是说不喜欢投那种装的人。现在装的人特别多，怎么装呢？我经常说哈，装这个词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想做一个不装的人，都需要解释不装的人。但是你需要去解释，你要不解释，很多人会认为你很装。但是其实我们在投到一些公司的时候呢，很多这个企业经常会，企业家因为他见的投资人多了，他会自动的装起来啊，这种没办法，因为缘分不够嘛。其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因为有悔才披星戴月，因为有梦才奋不顾身，因为有缘才一路同行嘛。 对，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缘分的话，那你也装，那我还不能不装，因为你装了，没办法，那没有缘分嘛。所以我们现在投都是那些确实比较谦和，知道怎么回事啊，知道他自己的位置。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想中精彩，我依然还期待我的世界，我的天空。 九零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您的一个身份是投资人，就是您在之前也应该也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投资不仅是要有专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顺应市场并且适合自己的投资风格，而后者往往是最关键的。那么您说的投资风格指的是什么？那您觉得您自己的投资风格又是什么呢？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主持人这团队特别厉害，这句话从哪找到的？ 应该是您之前说的。 啊，这个说的是特别特别对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风格，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发现这个社会上有两种人不可以成为朋友的，就是他在投资风格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不可以成为朋友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在一起说，哎，我认为这个公司好，我的风格是要投，你看我举个例子，我的风格是愿意投市场出身的人。那么有的投资人呢，他是愿意投技术出身的人，哎，你看他的技术特别特别强。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总是打架。我认为市场重要，他认为技术重要。那么其实在我的书《创业者》里面说了一句话，就是到底产品重要还是销售重要呢？其实用两个单词可以形容。第一个是 have to， 第二是 must。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从英文的角度来解释的话，have to 是不得不， must 是必须。那什么是不得不呢？那什么是必须呢？必须是市场是必须。一个公司要好，如果是市场能力不强，肯定活不了。但什么是不得不呢？是产品是不得不，have to。就是如果这个产品你只要不要差，或者是中上等就可以。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跟我们说水一样。那么一个农夫山泉的水和一个百岁山，百岁山可以卖3块，农夫山泉卖2.5块。那我说产品上百岁山的水一定比农夫山泉的好吗？不见得。那为什么你喜欢百岁山，你要去花3块钱多那5毛钱去买百岁山的水而不买农夫山泉呢？因为你的印象当中是，哎呀，水中贵族百岁山。 对。 或者说你会去想，哎，这个瓶包装多高大上啊。所以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市场的行为在里面。那产品其实产品不差很多，就像我们经常有的人经常说，到底是3元牛奶好喝还是伊利好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但真正喝的时候呢，你发现可能有里面的这个内涵去在。包括我们说手机也是，就苹果手机好还是华为好，你也没法说，有的就说苹果好，但现在用华为的特别多，那一定就是用苹果的多的说明苹果质量比华为好吗？那不是，那用苹果的人是什么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了，或者说对它的形成了一种追随。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就是 must 和 have to 的关系。所以我把话拉回来，其实我们说在看一些产品的时候，或者在定位的时候，那么你对产品的一个把握或者这种风格是特别主要的。那么我的风格是什么呢？我说我的投资习惯就是要看到 市场能力比较强的人、 嗯、 因为市场能力比较强的人你可以去判断什么才顺应市场的东西、 嗯、 之前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上市公司，虽然上市了，但是上市之后股价一蹶不振，叫汉王电子、嗯、啊，其实汉王科技呢这个公司是很强的，我们说出电子书的，但是没办法，它是做研发出身的，一旦电子书这个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更迭等等等之后，那么它再研发不出别的东西了、 嗯、 但是有一个市场出身的人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我之前一直推崇的一人一本的老板啊，杜国营，他之前做了贝贝家，做了好记星， 嗯， 全是顺应市场的东西，其实你看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啊，贝贝家跟好记星有什么关联，好记星跟一人一本有什么关联， 嗯 啊，虽然我们说这个产品都在变化，其实呢他在抓住他的市场和定位，所以说我们说这种投资习惯和风格是我一直坚持的，投市场为中心的人、 嗯、 所以说现在很多创业者如果他是产品研发的人，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市场的高手去带领他、 嗯、 不然的话这个团队的这个短板特别强， 嗯，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偏向市场的人来做合伙人 啊、这个不仅是合伙人，其实我是提倡什么呢，是一把手一定要市场出身的、 嗯、 就是如果你是研发出身的可以，最好做二把手。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昨天我还在跟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赵本山老师的前经纪人在一起沟通另外一个项目，我一直提到一句话，就是一个公司的股权架构决定这个公司走多远。 嗯， 什么意思，就是即使这个做技术出身的人，好，你说我找了一个合伙人做市场，但是做技术是老大，你放心说话还是都挺老大，他俩总是会有老大最后有一个人去拍板的，但是一个公司的股权架构决定公司走多远，什么意思、 嗯、 就是当你的股权架构是市场出身是老大的话、 嗯、 你放心，这技术你再有想法，你不顺应，你不顺应市场的话你就下去，因为谁顺应市场谁可以活得很久、 嗯 啊、所以股权架构是最核心的。那么说过来了，并不是简单的说找个合伙人就可以了，我们很多创业者经常犯一个错误，因为他经常问我什么呢，哎呀曹老师你看我现在技术很强，我说你缺乏市场啊，他说对，我现在就是缺乏市场的总经理，我一直在招聘，招上了我就没问题了。 嗯， 但这是一个谬论。如果真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干？或者说，如果你招上这个总经理的话，那他真有能力的话，你不行的话，那他为什么给你干？所以说，到底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呢？市场需要市场为敏感度的人为主的这个一把手。 嗯、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冯小刚很厉害，那冯小刚是董事长吗？不是，王中军是华谊兄弟的董事长。 嗯， 那这么艺术能力这么强的人，为什么不是董事长呢？那王中军为什么做董事长呢？因为他是搞定人的能力，或者沟通能力，或者商业能力特别强的人， 嗯， 这样的话才可以带着这些企业往前发展。 嗯、 那我们赵宝刚很厉害，做了很多电视剧，像什么《北京爱情故事》啊，等等等等。那赵宝刚是董事长吗？不是啊，完美世界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所以从里面我们看了太多的这种关系在。所以我一直坚持投资习惯和风格是，一定要投那些市场是一把手的人。而且市场敏感度特别强的人， 很多就是投资人都会说，早期投资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这个创始人， 嗯， 如果这个创始人感觉很不错，可能对他的项目的一个评判其实是次要的。 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说太重要了哈？其实过去我在投这些行业的时候，包括投一些传统行业，我刚刚投了一个传统行业的公司， 嗯、 其实表面看着很传统，因为它属于制造业，但其实也不传统，它需要很多高科技， 嗯、 然后呢还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旅游休闲的行业在。那么就这么一个公司啊，老板还是62年的吧，那么年龄又特别大了，其实正常来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去投的，但是。我特别喜欢投的人不是在于年龄，而是在于他的踏实、 嗯、 什么叫踏实呢，就是你给钱我心里能睡着觉能放心。 嗯， 其实这种人不太多，其实包括周围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90后80后，有些人你发现跟他在一起你就放心，有些人呢你发现放不了心，可能第二天跑路的可能性也有，或者第三天给你打一个电话，哎，不好意思钱确实就没了，找一些旅游，这种事我们经常看到。 嗯， 那么其实谈到国家创业联盟，其实我们联盟企业现在将近800多家，各式各样的企业家，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叫阅人无数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人才是比较踏实的人。当你见过一些企业家，你觉得跟那人在一起，丁是丁，卯是卯，基本上不会出现那种太过分的一些事情，这样你比较放心。 对， 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感觉就是同样一些人，你看把钱给他，你认为第二天能还；有些人就是你今天给他，第二天有可能不接电话。所以这种事情，当你有一些前期的判断和基本的感觉之后，我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的。 嗯，刚才你也聊到了您在投资领域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很多投资机构都曾经经历过哈。那么您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投资人， 现在不是独立投资人，我们现在做了几个基金 啊， 做了几个 基金 啊。就是其实过去的时候呢，是做投资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专注这个一家公司。举个例子，那我最早在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博大创投，那么做了博大成。 成长有限合伙，中乐博大汇成有限合伙。那后来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或者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之后呢，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随意了。举个简单例子，那么这个基金可能有几个合伙人共同成立的投这类项目的，那个基金有几类合伙人共同成立的投另外一个项目的，那么就不像原来我们死守一个投资公司。其实这种呢是不同的一个玩法。我们说这也是我们说投资的我的第二个投资的习惯。其实相对来说我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随缘的一种性格。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有些我们说投资人他需要打造他的公司的品牌，说哎我要打造红杉，我要打造 IDG。 我呢认为做一个投资人呢要打造个人的品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基金我也是这个股东，那么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基金的风格。那么那个基金呢我也是投资人，那么我们共同来打造那个基金的风格。那么这样的话，在很多公司很多投资公司都是创始人，然后呢还能参与到里面去，这个是我的一些这个想法。那么这样有一个好处，其实我打造的是个人品牌。现在我们知道到底个人品牌重要还是公司品牌重要呢？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公司品牌重要，因为你需要融资。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我担心会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现在下面做了好几个基金？就是因为你发现基金都是以项目制的，而投资公司最好还是不要变成创业公司，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会有一个传承的问题。什么叫传承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现在很多大的投资公司都变成了培训基地呢？哎，来了一波人投资经理走了，然后自己创立了，然后来了一波人投资经理又辞职了，自己创立公司了。就是因为风格很难去融在一起。其实我们看所有的投资公司都是这样的，说老大的风格跟老二的风格不一样，老二的投资风格跟老三的不一样，然后这个副总呢跟投资的不一样，投资总监跟投资经理的不一样。 对， 最后呢你发现到底是谁的公司，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公司，最后其实呢都是老大自己的公司。所以最后其实我们发现在投资圈还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形式。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Just shout it, who that, who that, you think always missing you. Ay, ay, ay, can I get enough of kissing you? I don't cry, ay, ay, okay, I shed a tear or two on the grind, ay, ay, but girl, ain't no forgetting you, cause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every hour of the day, ay, ay, ay, ay, every hour of the day, ay, ay, ay, ay, every time that I'm away, ay, ay, ay, missing you, missing you. Every moment that is stolen, it can never be replaced, ay, ay, ay, ay, even if it's for a day, ay, ay, ay, ay, I'ma text you up to say, ay, ay, ay, missing you, missing you. Oh, baby, whenever I'm gone, I wish I was back home. I can feel your heart when we're apart. Girl, I'm on my way, trust everyone. You deserve super fly, yeah, yeah. People precious than a pearl. I can't lie, yeah, yeah. Pictures in my living room. When I ride, yeah, yeah. Dashboard, digital to the sky, yeah, yeah. So thankful that you in my world. Do or die, yeah, yeah. Baby, I ain't kidding you. I don't wanna be your distant man. Telling me I don't do enough, I'm playing. I really can't afford to let it hit the fan. Girl, every minute when I hold your hand. Ain't no limit to the words I'm saying. I don't wanna rock with a brand new band. Just you, little mama, that's grand. I've been all over the land.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文学奠基 IP 开源，有声书籍孕育价值，制造流行降低风险，改编有道运营有方，一路听天下，一路寻潮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务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有声市场最核心领域的弄潮人，人们常常称他为听经济教父。他创办的一路听天下，十年磨一剑，开创中国有声书行业创新商业模式，成为有声内容创造商领导品牌，上万小时的优质有声版权资源，50家合作超过5年的品牌企业，全国近300家十年合作的广播电台，签约上百位国内外知名作家顾问，国家版权局战略联盟单位，中国好故事全 IP 产业运营商，公司的千部优质 IP 包括《盗墓笔记》《后宫甄嬛传》等等。一路听天下有声文化品牌为时间创造价值，尝试 IP 有声孵化、全产业链变现等多种商业迭代形式，首创版权金融的投资模式，实践案例已经成为了长江商学院 MBA 商业实践课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路听天下的创始人朱国勇先生。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创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路听天下创始人朱国勇，非常高兴做客本节目。 开头呢，您也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路听天下。 一路听天下呢是创建于2005年的12月5号。我们这个公司呢创建时候的一个使命就是为时间创造价值。大家一觉得这个题目一聊好像很大。为什么这个公司要为时间创造价值呢？因为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对应该是对这个人类的资源吧，就有个认知。我们觉得不管是富人啊、穷人呐、地位高的人、低的人，他们在时间这个资源上是非常平等的。所以我们创办这个商业组织的时候，就希望能把大家对固定的时间呢产生更大的一个价值。 因为其实按照80岁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来算呢，人一辈子的小时数啊，就72万小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我们希望呢，我们做出精彩的节目来说，不浪费大家的生命，让大家生命呢应该更精彩、更有价值。这是我们创办这个机构的一个初衷。 为时间创造价值， 对，为时间创造价值。因为最近呢，这个逻辑思维创始人呢罗振宇在跨年演讲提到一个国民时间总时长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这里面来说提到了，就是我们很多行业呢都是在竞争消费者的时间。去年呢中国电影那个票房呢有点下滑，没有预期那么高。大家说为什么呢？说好内容下降了吗？其实并不是好内容下降，真正从数据来看，从豆瓣评分来看，就2016年跟2015年基本区别不大，甚至比2014年还好。那为什么说这个2016年的电影票房往下走了呢？没有预期增长那么快呢？主要是直播，这个一个新的物种的崛起。因为任何一个占用大家时间资源的事儿，它都是一种竞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传媒内容生产来说呢，竞争对手有很多。特别在互联网的一个天下里来说呢，我们第一呢就是满足大家的时间，第二呢就跟内容其他的内容生产者呢在竞争时间，所以我们提出理念呢一定要为时间创造价值，只有好的优质内容，大家才为此付费和付出时间，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花钱，一个是花时间的。 对，就是现在内容特别的多，但是怎么样能够在有效的时间里听到有价值的内容，这是你们要做的。 对，是的，我们希望把大家的固定的时间创造出更优质的这个内容体验，让大家觉得这个生命更有价值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崇高的理念。另外，我们是一个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呢，其实我认为是人类的一个流动的血液，人类有这个几千年、上万年的历史，那能留存到今天的，其实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的血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觉得来说呢，对于文化的一个创业者工作者来说呢，有一个使命，文化呢既是一个商业，又是一个公益，所以说我们是个生意和公益结合的一个事业。所以在做文化产业来说呢，我觉得必须得有一个敬畏的精神啊，才能做好这个文化市场。 好，今天主要要聊一下有声书版权的孵化以及内容知识如何成功的变现哈，因为朱总在这个方面呢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地。一路听天下即将成为国内创业板上市公司，那做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很成功了。您也说过成功不是偶然，盯着最大的蛋糕，用你最擅长的领域。为什么成功不是偶然的？那您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首先提到一下这个成功的定义啊。现在很多这个创业者啊，都被可能这个所谓的创业明星吸引，才进入这个创业的行业。我首先认为的吧，创业吧，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来说呢，它的成功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探讨。我觉得创业呢是需要不断的迭代自己的，因为这个商业环境变化呢非常的快。我们要想这个持续的创业呢，就是需要持续的迭代自己，让自己呢变成一个这个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我理解这个创业成功呢，其实呢在创业这条路上来说呢，只要是你在路上没有放弃，它就是成功的。这个行业来说我经常提到了，这个没有迟到的，只有早退的。所以在路上的人呢，我觉得都是成功。所以我鼓励这个广大的这个创业者，我觉得只要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就有成功的希望，而且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标准，这是我们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嘛，不用别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用自己昨天和今天做对比，你有没有迭代自己，有没有这个进步。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那您说的最大的蛋糕是什么？ 最大的蛋糕来说呢，其实我们这个创业环境，因为我有20多年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经历，在不同这个阶段里面，这个蛋糕实际是不一样的。拿我最早创业来说，我是在一个广告行业里创业，而且是在一个地级市，在黑龙江的大庆，相当于全国的一个3线城市。在广告这个行业来说呢，在当地实际是算个小行业。 但是我要在小行业里面做成一个大事情，那一定盯大蛋糕。当时呢我就盯了一看，广告业什么最大呢？啊，电视最大。当时呢电视占整个广告产业的50%以上，所以一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蛋糕的结构，毅然决然的，既然干广告业，那一定要进入电视这个产业，所以成为了当地第一个承包电视台广告部的人，我就逮着了我创业的第一桶金，就第一大块蛋糕。第二个阶段来说呢，中国呢是一个到98年之后啊，进入一个房地产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房地产的房子呢，在98年之前呢，它是一个自住需要，98年之后呢，变成一个投资需要。大家应该说这个经过改革开放的20年，都变得这个大多数家庭变得有钱了。那个财富的一个载体介质是什么呢？其实房地产很只是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在98年以后创业能成为这个财富大佬的人呢，大多数来自于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而我们今天再去创业盯什么的一个大的蛋糕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2017年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将近应该是40年了。现在呢，人们已经从物质的满足进入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我觉得未来文化产业呢将是一块大的蛋糕，所以这个蛋糕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们选择从有声书入手呢，我觉得文化产业来说呢，它要强调一个源头，就是内容生产的源头。这个文学呢是这个很多这个文化产业的这个源头。很多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游戏，它的最初的一个这个表现形式都是文学，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这个传统的纸质文学，都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我们既然看好了文化产业这个整体这块蛋糕，那这么大从哪儿开始吃呢？ 对， 那我们就从这个文学入手。 就是指畅销书吗？ 对，提到这个文学来说又是个大概念。我们要既然想做生意的话呢，我们并不是一个仅仅研究学术的，那从哪入手呢？从畅销书开始。我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大家有感觉。中国的每年新闻出版署啊做统计，中国这个文学类的出版量是大概多少个品种呢？4万个品种。其中这个老的品种呢有多少个呢？差不多有1万个。新的品种呢有3万个。也是中国每年有4万个出版物，3万个是新品种，1万个是老品种。真正能成为畅销书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国畅销书标准其实已经是蛮低的了，达到10000册以上的书，在文学类的基本现在算畅销书了。超级畅销书的标准呢，也不过可能是在30万以上，就是超级畅销书。能达到畅销书和超级畅销书，在几万个品种里面，也不过每年也就几百个。落实到超级畅销书，可能就变成十几个、几十个了，这应该说是个凤毛麟角的，这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商业经济嘛，物以稀为贵，什么是稀缺的，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做文化产业来说，从文学入手，文学呢又从畅销书入手。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辉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 5994355。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文学奠基 IP 开源，有声书籍孕育价值，制造流行降低风险，改编有道运营有方，一路听天下，一路寻潮流。 为什么又想到把它做成有声出版物？ 提到这一块来说，还要提到一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在这个全世界来看，这个出版市场，中国人的阅读量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应该是以色列，一个人呢平均一年呢看几十本书，在中国来说呢，平均一年一个人看不了四本书，这四本书还包括教材在内，所以说是应该说从全球的阅读量来说是少得可怜的一个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有声书呢？就是因为纸质书为什么阅读量这么少呢？我觉得跟应用场景有关系。很多人大学毕业了认为我一辈子书都看完了，不再看书了，可能只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觉得这种娱乐形式、学习形式就行了。这些手机啊，还有电视啊，它们提供的都是一个浅度阅读的一种方式。大家想真的获得深度的能力和知识啊，还需要深入阅读。深入阅读最好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呢，就是应该是图书的。而大家在这方面应该变得非常的一个欠缺。中国现在经常提到工匠精神，我们对很多人领域没有深入研究，有工匠的精神、工匠能力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认为呢，要想提高大家的阅读量，还要从大家的一个应用环境场景入手。有声阅读呢，它是由什么来产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手机，特别智能手机，声音有一个特质，它具有伴随性。因为大家都在给时间成本算账，所以越贵的人呢，时间成本越贵。比尔盖茨的一小时可能就值这个上亿的这个人民币了，普通一个农民一小时可能就值5块钱10块钱，在麦当劳肯德基打工，是不是一个学生可能就值2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呢，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时间的成本降低呢？那个声音具有伴随性，这时候你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所以在听的过程中呢，其实它的时间成本是超低的。因为你如果在看的过程中是不能再干另外一件事儿了，一心不可二用是指看，但如果你在听的过程中呢，不影响你做家务，不影响你运动，是吧？不影响你睡前，不影响你在路上，就这些来说呢，它的成本就超低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应用场景的听来说呢，它有未来很大的市场。所以很多人有阅读障碍看不下去，听对他来说，因为人类啊没有认字之前都是会语言的，语言就通过听说来交流的， 就这一块呢更符合人的一个本性。所以通过做有声书，让很多不看书的人，没有这个阅读习惯的人，重新啊能回到一个知识啊这个吸收的一个过程中来。我觉得这一块来说呢，对整个一个民族的阅读量来说首先是有好处的。再一个，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到来来说呢，大家每个人都有个智能终端，也就是每人都有个手机，手机呢它有很多这个碎片的时间，它都可以用来用有声阅读，还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就它那个时间成本的占用啊就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认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爆发性。确实这两年这个中国的手机听书用户啊暴增到4亿， 哇， 非常的增长的快，这跟我们原来在做这个2005年做这个业务的时候呢，这判断的趋势啊，我觉得是吻合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最开始啊，我们提到了成功不是偶然啊，订最大的蛋糕，用你最擅长的领域。那你所指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是指什么？ 最大的蛋糕和自己擅长，这个回到每个个体差异的角度来讲，我做过差不多9年的教育，远程教育，我应该是中国远程教育的第一人之一吧，应该是最早进入这个行业的。教育来说就存在个体差异，我们老师小时候经常告诉我们，大家好好努力学习啊，记忆力都差不多啊，其实这老师在骗我们，大家的记忆力差距蛮大的。人家比如举个例，有的人快记快背，很快就忘掉了，有人记得很慢，记得很牢，是不是？这是其人的，我们做过教育的就分人对信息接收有3个类型，有听觉型的、视觉型的，还有触觉型的。举个例子，听觉型的是怎么去背一个课文啊？他必须念出声，让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就能记得住。如果默背20遍、30遍都不行，他对声音特别敏感，也就过耳不忘，听过就不会忘，看到的有可能忘得起，就一定要听出声。我就是很典型的声音型的，所以有很多书我一定要念出来才能记得住，念出1遍2遍我记得住。新闻联播过一遍我基本就记住了，说哪个国家什么政体什么动，我在小时候对这些就很敏感，所以说我就是一个典型听觉型。所以老师在教你上学的时候说每个人都做笔记啊，我是不做的，你要做笔记写的时候你就不符合你的吸收信息特点，你 不能多读几遍。 对，有的人来说呢他就是视觉型，他必须得看、 嗯、 啊，有的人汇报工作说你给我说一说不行，他必须得看报告，他有印象，说完了记不住。那有的人是触觉型的，摸一摸啊，什么形状的，方的、圆的、冷的、热的，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感觉，触觉型。所以一定是什么呢？每个人在刚提到他有个体差异，不一定说哪种差异好和坏啊，各有各的特点。我们从创业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你比如特别喜欢这个做一件东西的，我认识人分两类，跟物打交道跟人打交道。特别愿意跟物打交道，擅长制造一个东西，有能工巧匠这种特质天赋的人，那你擅长搞生产就好了。那如果是特别愿意跟人打交道的，是适合做分销，那你企业创业初期的时候，你的角度就不一样，你一定把自己最擅长的用来服务别人，不擅长用别人来服务你，这样定位就对了。所以把你的爱好和你的擅长还有赚钱这几件事如果能结合在一起呢，我觉得创业者就比较容易成功。一旦搞反了，说别人也靠工匠精神也做个东西，做个那个什么发烧友的东西，哎，赚钱了，你眼热，对不起，你没这个基因，你干不了。那有的人就是这个特别擅长这个沟通，特别擅长营销，他把东西能卖得很好，那不用他去制造东西，你得发现自己的特长在哪个方向上。我觉得这对创业者来说非常的重要，跟我们有一个学习者是一样的，你是哪个类型，你有哪个学习方式，你擅长做生产，还是擅长做销售，还是做管理，你把自己一定要很早的分清类别，天赋特长在哪，靠自己的特长去服务别人，那你这时候就很有优势。而我碰到很多创业者，那大家都一窝蜂的说做互联网赚钱，都去搞互联网，都去写代码，他不擅长他也去写，就是这样的。